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闲聊波尔卡，我想一定扫除了你周一午后的这种困倦。现在此刻建国门地区下起了小雨，不知道各位好朋友此刻在春节前你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又到了周一了，7月份的周一，好在今天一开始没有那么的热，因为外面下起了丝丝的小雨。你的那边还好吗？一开始为你带来的是闲聊波尔卡，一下子冲淡了我们这个周一午后的困倦，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些好听的小曲子，让你平平安安、舒舒服服地度过这周一的午后。 刚才这首曲子呢，来自于一首可爱的作品，叫做 Paradise， 一首法式的小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分享音乐之间的快乐和音乐家之间的有趣的故事。这首是很有名的爵士音乐家叫做 Billy Evans， 他所创作的 Blue in Green。这首小爵士让我想到了夏天。怎么说，在你来说夏天是什么样的？没有荷花与西瓜的夏天就不叫夏天了吧。现在正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夏日荷花已经盛开了。那么你记忆中的夏天是什么样子呢？ 是蝉鸣无休无止，温度35-36，还是扯着衣领晃动，无奈抑制不住的汗流。也许大家记忆中的夏天，更多是这样子的。午后从窗外打进屋里的模糊光晕，电风扇发出规律的嗡嗡的声响，还有被挖空的瓜瓤的半块大西瓜，蝉鸣蛙叫的荷塘月色。盛夏便是如此，带着慵懒眷恋清凉，这是我们小时候记忆中的夏天了。而这音乐其实有点像这淅淅沥沥的小雨，那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古典流行就和你感受这个夏日的午后。其实在周六刚刚度过了小暑节气，紧接着大暑就要来了，北京这些日子也越来越到了最闷热的天气。那所以我在想，夏天的时候应该带给大家一些清凉的音乐，也想带给大家一些特别的音乐。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曲子，你可能觉得乐器本身很有意思吧，其实呢有着暗暗的管风琴在里面，有着弦乐，还有一种笛子，木笛、竖笛，在文艺复兴还有巴洛克的时候都有。如果大家参加过我们乐享四季的那一场古乐音乐会的话，可以感受到那种竖笛完全是和像 Oboe 单簧管不同的感觉的金属音色的感觉的不一样，然后这种笛子感觉有浓重的木质的感觉，让你觉得哎，好像是纯天然的更好。到了21世纪，所有的现代的工业都已经是这样，所以呢当代人有一种回归，就想回归古典，聆听那些曾经好像是毫不有碳排放量的，完全是纯自然的那些音响。所以我在想，这些古乐运动，对，叫古乐运动或者叫本真运动，用过去的乐器演奏过去音乐家的作品，真的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还没有说这首作品是什么，这一首是巴哈的一首康塔达，其中的一首奏鸣曲式。 首是返璞归真的话，这一首就有着夏日的假期的感觉了，是吧？会飞的老哪说了，新的一周在欢快的乐曲声中开始，好欢快。一开始我们听到的闲聊波尔卡，他说正是此时的心情，天到了。那金土地说了，刚才听到的爵士啊，舒缓撞击跳跃的小爵士，音乐家之间的有趣故事，思考着荡漾着。唐英说了，在欣慰的聆听一次，到山区就收不到了。哎，那我倒到前面，唱音要去山区度假是吗？那最近的雨水比较丰沛，注意要安全。蒋和家人说了，夏天的感觉，西瓜、荷花、大裤衩。夏天的感觉就是怎么清凉怎么来吧，音乐也是这样。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一首是来自于柏辽兹的作品，是法国作曲家柏辽兹当时呢写的一首宗教作品，可以说作品25。这是德彪兹呢在随家人随走埃及的时候写成的合唱曲，并且呢由柏辽兹自己负责作词。这首曲子主要创作到1853到1854年间，而且全曲呢还是包括了此前在1850年开始创作的入埃及记。哎，说到这个名字让我想到了有一部电影叫出埃及记，是不是这样？每当下雨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北京的有没有在南方的朋友，会不会像这样的闷热的天气下着小雨，会不会想到自己的家乡呢？这两天看过一则视频，说的是乡愁，很多异乡客在城市把城市当作过客，那城市只是你经过的地方，而像春节这种和家人团聚的日子，还是把最美好留给了自己的家乡。可是听完了这则事情，我在想，那么在城市出生的朋友呢？在城市里，像北京本来就是我们的家乡啊，那在异乡的朋友是把北京当作过客吗？也曾经做过一则测验，性格的小测试很有意思。你去过了一个森林当中，来到了一个小木屋，在小木屋你必须在这里过夜，过夜的时候你会想到小木屋里的陈设，还是仅仅想它只是我临时的居所呢？不会想它的陈设。其实我想这就是很多朋友大概对于城市的感觉，当你把这个城市当作自己的家的时候，你会爱护它，会想象它，会想象它什么样子，你会很在意它。但是你如果仅仅是过客的话，那么它只是经过，那么这座城市也最终被你遗弃。就在这样的淅淅沥沥的小雨中，在这样的有点闷热的夏日的午后，音乐带给我们了这些联想。这首曲子来自马友友的《巴西情迷》，叫做《我恳求》。古典也流行直播，看到安卓在我们的乐会里发来信说，今天在 APP 的有一些广播里头无法收听节目，是吗？那就换一种方式，安卓说用喜马拉雅，那秀杰说用蜻蜓，那也要听听用我们的蜻蜓 FM 也是很好的。按说今天是星期一，我们的收听效果应该还是可以的，因为周二下午有时候我们要换大塔来进行安全播出，所以有时候可能个别地区有些朋友在听FM 974的周二下午的节目的时候有些不够清晰，但是应该整体的技术还是可以的，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在乐会来发送，我来看看大家的所处的位置和收听。

观众进入幻城可以看到300年前、200年前、100年前的红楼，以及此时此刻的红楼，可能是他人演绎的红楼，也可能是自己正在上演的红楼。如果要体验城中所有的演出，观众大约需要3天的时间。一部25年前的儿童剧，是不是距离今天的孩子们太远了呢？日前在中国儿艺首演的年度大戏《月亮草》打消了人们的疑问，台下的孩子既惊叹于舞台的神奇，又被这个故事逗得乐不可支。《月亮草》创作灵感来源于《聊斋志异》当中的崂山道士，1993年上演的时候就受到了观众的喜爱。这次改编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加入了创新，让内容更加贴近今天孩子们的审美和价值取向。下面为您介绍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听到这段音乐，很有那种具象的思维吧？你会想到什么？夏日的海边，而这首曲子也正叫做《沉睡的海滨》。辽阔无边的大海，海天仙栖处，夕阳的余晖倾洒在碧绿的海面，是否勾起无限的遐想呢？落日的余晖淡淡的从薄云中流出，洒在温暖的海面上，暮色中停靠在码头的大型游轮周围帆船点点，这就是音乐带来的想象。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 呆虫说跟着唱出来，那你倒是唱啊。说到这首曲子诞生于19世纪，旋律非常的优美动听，歌词也是生动感人，多少年来一直被世界各国的人们喜爱和传唱，那就是鸽子。但是关于这首歌鸽子，它的国籍其实有好几个国家的人都说这是自己国家的歌子。真的要问他它是哪个国家的民歌，就连专家也不能做出准确的回答啊，因为西班牙人、古巴人、墨西哥人、阿根廷人都说这首歌是他们的，互不相让，以至于世界各地在开行这首歌曲的时候，有着印着古巴歌曲，有着印着西班牙歌曲等等。这种主权的争端从它诞生之日就开始了。争端呢，首先是从作曲者展开，作曲家是西班牙人伊拉蒂尔，西班牙是伊拉蒂尔的祖国，伊拉蒂尔在古巴谱写的这首歌曲，而古巴呢就是这首歌曲的故乡，自然就引起了西班牙与古巴的争论。而看着他们争论的挺热闹，墨西哥人也坐不住了，他们认为这首歌应该有墨西哥的一份，理由是这首歌曲是由墨西哥人首先演唱并且使他走红的。而不久呢，古巴人又找到了新的论据，说了歌曲的曲调是运用了哈瓦那的民间舞蹈哈巴涅拉的节奏为基调的。那这个根据已经提出，没想到又引出了一个新的对手阿根廷，他们说鸽子的曲调以浮点和七分，这源于阿根廷，很像他们的探戈，因此阿根廷人认为这首歌曲的故乡也应该属于他们。然后在今天接下来的内容中呢，其实我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版本的鸽子，你来听听你更喜欢哪一个版本。刚才其实我就在说话的时候录过了三个版本了，那接下来来听听这个有着吉他味道的。带着美国蓝草感觉的鸽子，不同的味道。 这个版本是最为正常，也是轻音乐管弦乐队的版本。说到这首歌子，诞生于19世纪，至今仍然被当成民歌。其实呢，它也不是民歌。刚才我也说了，它是西班牙民间作曲家伊拉蒂尔在古巴谱写的，由于写得很好，流传甚广，所以呢，刚才也提到，有好几个国家的人都争着把它说是本国的民歌，并以拥有它而感到光彩。是不是刚才的这首歌子那种亲亲切切的感觉让你觉得哎很熟悉？其实呢，刚才我想了一下，刚才这首歌子关于它的国籍，那么多的国家的人喜欢它，其实也都和很多的拉丁的音乐有关系，像古巴呀，像虽然西班牙不属于拉丁美洲，但是他们讲的西班牙语、西班牙音乐也影响了这些地方，还有包括阿根廷他的这些音乐。而且刚才我提到了墨西哥，因为墨西哥人唱红了鸽子，所以呢认为这首鸽子也是属于他们的。这首鸽子仔细想想，在另外一方配器上还真有点像那首歌曲《美丽的小天使》。 Un par de ojitos negros, cielito lindo de trabajando. Ni ese lunar que tienes de allí lloviendo junto a la boca. No se lo des a nadie y el viento lindo que a mí me toca. Ay, ay, ay, ay, ay, ay.Cantando se alegran lindo, lindo los corazones. De la sierra morena cielito lindo vienen bajando un par de ojitos negros y el hito lindo de contrabando. De ese lunar que tiene cielito lindo junto a la boca, no se lo deja a nadie, el hito lindo que a mí me toca. 我们听到的就是美丽的小天使，是不是觉得这首曲子也和鸽子有异曲同工的意思呢？ 古典也流行。 Spaventarti dormi, sono il diavoloIo che nei tuoi sogni ormai ogni notte scivolo. Ascolti ed io so già che vuoi da me un altro sogno che non hai osato credere mai. Un sogno che al mattino non racconterà sperando solo un po' che non si avveri mai. Tu ti dai così solo per metà, a metà fra il sogno e la realtà. Ni 爱他你不爱他，这首曲子就叫做魔鬼与天使。这里是古典流行，在今天周一最后的一首曲子带给你波切利所演唱的这首《魔鬼与天使》。 Sarò per te l'amico più sincero io, un'oasi di lealtà e qui dal posto io mi darò così, mai solo a metà, a metà tra il sogno e la realtà. E resto fermo qui, intanto i sogni tuoi.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古典流行到这里，让我们感受到音乐带来的十足的魅力吧。对音乐来说，它是你的天使呢，还是你心中所有的爱、所有的感觉都激发出来呢？古月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在明天再会。